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山认真说话，再对你牵挂。 晚风轻敲着海沙浪，堆积着无暇，我跟着人在闭上爱，是你放不下。 这风景如画，院子里花洒，等最美的晚霞，等故事长大，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先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是在喧哗，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。成品种沙，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不管它风沙，多大风沙，我一样知道你爱。管它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一等我就原来 你傻傻， 我才不说一句 的话。 偶尔闪着泪光，为你我可以 这风景如画。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

Keep it.

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.2 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，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阳光 界，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。